登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禁不住娃娃怪叫，是众妖全跑，忙传将令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断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，船里进了刀斧砍，远了长枪里冒船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，禁不住惊慌逃命，狼狈不堪，杨红玉金山擂鼓战敌寇，英名千秋，就在万国川那里呀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庞统献祭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

人心潮似浪翻腾，